咁嗱，而家呢度咧就顯現咧就話呢個安能咧就話法咧話離層前邊就話問性上智嘅，而家就話離層無體嘅，咪岂不是自相毀咁？而家法就講出呢個離層仍舊係有體，不過呢個體咧就咪被呢個六根所限嘅見聞覺知，而係真心嘅體。以知众生从无始来，从知色声逐念流转，曾不开悟性净妙相，不从所相啊，逐知生灭，由是生生习染流转。呢度咧就系讲众生迷嘅缘故，所以咧系将呢个相变为无相。一切众生咧，自无始来，一念无明妄动。而家咧呢部经，道道都系讲一念无明妄动。你哋咧就去追究一念无明妄动。哦，你唔好追我，系追你。哦，追究一念妄动。当你明白一念妄动系乜嘢情况嘅时候咧，你嗰阵时就觉悟成佛噶啦。哦，因为众生无明妄动以嚟咧，六根咧就不断咁样追逐呢个六尘，跟随呢个六尘做乜嘢？烹饪、分别啊，呢啲系好，呢啲系唔好。我要好嘅，我要唔好嘅，我放弃唔好嘅，咁啊为物所转咯。唔系未曾开悟过，明白呢个性净妙相，性就系法性，亦即系六根嘅性。知尘咧不能染，叫做性净。浮尘更不能驳出自呢个法性，叫做性妙。生死不能千变，叫做性相。性相即是大的意思，性妙是法的意思，性净就是顶的意思。哦，性净妙相即是大法顶的意思。所以呢部经咧，道道都系讲大法顶的道理。啊，众生最迷惑，不曾开悟，虽然具足呢个法性，定自己未曾知道，唔能够知，所以从嚟咧冇一念回光返照，所以咧就不从呢个所想，不从呢个常自真心，呢、这个就系迷真，哦，呢、这个就系迷真。咁咧知法咧系觉悟呢、这个。知法觉悟呢个法性啊，呢、这个法性咧就系六根嘅性，六根嘅性咧系一切尘不能染嘅，哦，咁所以叫做性净妙相，就系大法顶嘅道理。咁众生最迷惑，不曾开悟啊，所以虽然本嚟具足法性，但系唔够知道，从嚟未曾回光返照，哦，所以咧就明白。自己本来具足的性净妙相的真心，这个就是迷真，追逐这个妄想的色心，内摇外崩，内摇就是内边的色心分别动摇，外边呢就追随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去走，咁於是咧就起呢個貪嗔痴嘅煩惱，就作呢個殺道淫嘅業，於是由呢個業而受呢個生，又是咧生生世世都響六道集染之法中係流轉流動轉變，冇一時冇一刻而停息嘅。呢、这個就係逐妄，係迷真逐妄哦。因为迷真逐妄的缘故呢，所以就将这个相字的真性变为无常的分别心了。如果你能够返妄归真呢，这个无常的分别心就是相的真性。所以佛说欲气生灭，守依真相，上光现前，根尘色心，应时消落啊！想上为尘，色尘为垢，而居远离，则以法眼应时清净，云何不成无常之觉？欲气生灭，就是佛教我哋反妄，反过嚟离开呢个妄想吓。守依真相咧，就叫我哋归真。 即是返望归真。当我们返望归真的时候呢，就这个生灭心就灭了。所以就说欲弃生灭，守依真相。生灭是分别心，是属于妄本，不是菩提的真因，所以我们应该舍弃。真相呢是六根的性，是真的本，是应该守住它。实际来说呢，妄本是没有看的，无需要舍弃。即是等于这块白纸，你涂到狐狸马茶，它的体都是这张白纸。我们众生境界污糟邋遢呢，体呢都是阿赖耶，都是真的，没离开这张白纸。所以呢，我们根本呢妄是没有看的，不需要舍弃，只是不除这个分别色心分别呢，反过来呢是照这个真相呢，这个常自真心呢本有自光，即时呢就在我们的眼前了，就可以显现。到这个时候呢，根内的六根，外的六层，中间的六色，通通都消灭。应这个自光显现的时候呢，通通消灭这个内的根、外的层和中间的色，即是前面所说佛归现真，法本明了。佛看佛这个烦恼，会佛这个现本的真心，这样就可以发出我们本来智慧的光明，可以照见一切。亦即是前面经文说，遥性法明，一切浮尘及气世根之变化相，而汤消冰。亦即是前面经文所说，当我们的法性这个光明显现，法明发出这个光明的时候呢，外面一切浮尘根，和外面一切生河大地，一切变化的相都消灭了。讲到这里，我顺便答一个问题。昨晚有人给张纸我呢，就问当我们消灭的时候呢，是不是这样说，消灭这个境界时候呢，外面这个是当我们六境不以六根相对的时候，外面的客观环境是不是依旧存在呢？即是现在这里就说，当我们这个真心，这个真相心，这个光心光显现的时候呢，外面的色心和一切生河大地色皆消亡，和这个问题有关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外面的客观环境是不是依旧存在呢？你们说是不是依旧存在？依旧存在。那为什么这里又说外面呢，气世根之法变化上而通消冰呢？这里是在你心里面消冰，消不是外面消。即是等于现在那里做着气的，在那做緊，但我冇去睇嘅，我唔睇佢，唔理佢，等於佢冇。你唔理呢樣嘢，就呢樣嘢等於冇。即係話一個人發真歸現呢，十方開空粉碎，大地平沉，係你個人嘅心靈嘅境界，唔係外面都消滅咗。如果唔係呢，你成佛將所有世根所有人都消滅咗得了嘅，係咪？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外面客观环境依旧存在，你不执着啫，作替你永远不变。所以这个法华经有说，一切自生以然都是上智的，知法从本来，上智食灭性，是上智的，客观环境永远是存在，你不执着。你即是等于人家闹你，你不执着，当他没事啫，是吗？作替你永远不消失的。如果不是 只是真替你没有作替你，怎样修因正果成佛啊？这里呢又说大伯阿黎耶识啊，你写得咁重，嗱，我有一个条件要求你哋答问题时候咧，写大个啲字，写清楚啲，唔好潦，最好就是打字啦，打字就唔好掹支十二号字，我要睇十六号字，哦，你知道我眼镜唔系几好，唔系我眼唔系几好，眼镜唔系几好。咁嗱，呢个可能我唔系睇清楚，系种子嘅充富系。大伯阿黎识乃种子的充富，亦称为藏识、啊、因何而分成见相而分，也以一念不觉相关嘛？相关本来阿黎耶识就是白净识嘛，啊，冇嘢噶嘛，但是一念不觉、啊、所以生三世咯。有无明业相的时候就有能见分，有所见分，有能见分，能所相对就烹言分别，烹言作业，作业就将那些业种子创落个白色田中，咪叫做藏色咯。啊，这个色呢可以保持住你的业种子不散不坏，因缘汇合的时候呢就产生言行，是以这个一念不觉相关。简直就是因为一念不觉，然后有相见相而分，所以因何而分为见相人？因为一念不觉而分为见相而分。一念不觉呢，咁点样知道呢？你今晚回去坐下你就知道、啊、你坐在那里打妄想，打妄想你即刻看，哎，这个妄想由哪里来的，追究不明不白，突然间是这样，一念不觉，这个就叫做无明，不明不白。咁你当你睇得多嘅时候咧，睇睇下佢冇妄想啊，冇妄想嘅时候，嗰、那个时候就成佛咯。啊，好容易咋？只要你冇妄想，咁呢度咧法话，哦，你放弃咗呢个生灭，啊，守分本嚟嘅真相，咁嘅时候咧，咁你系点啊？咁呢个守呢个真相本有嘅智光就显现咯。当呢个智光显现嘅时候，外边嘅六根、六尘、六色，乜嘢都冇啦。哦，乜嘢都冇，咁啊成佛咯。唔系，想上为尘，色尘为垢，而区远离。到呢个时候咧，就远离呢啲啦。想系乜嘢？想上为尘，指第六色嘅见惑。即是下文所讲每一类众生有八万四千颠倒妄想，因为这个妄想烹现于这个法尘，叫做想相。想相是能够染污我们的真心，又以这个尘这样能够污这个墨，譬如一面镜，如果耐得滞抹它呢，就看不到东西了。我哋嘅心咧係有光明嘅，因為呢個想嘅塵咧，曾夠污咗我哋真心，所以我哋冇呢個智光顯現啫。色情為教係咩？第七色，想上係為第六色啊。呢、這個色咧，色情咧就係第七色，法執嘅無明煩惱。第七色法執嘅無明煩惱好微細啊！好似呢个教一样，尘咧就显现啲睇得到嘅，教咧系好隐而不露嘅。又可以讲，想相系指三界嘅见思烦恼，系等于尘咁相咁显现。色情咧系讲界外三界以外圣人嘅无明烦恼，系等于教咁样隐蔽，好能除噶。但是当你弃于生灭守于真相的时候，这两种、啊、第六色第七色趋吉远离了，就是说能够填除界内的见思烦恼，三界以内的见思烦恼，又能够进一步填除界三界以外的无明烦恼。咁呢个时候你阿难嘅法眼呢，就即刻就自自然然清净，而且有光明。 化眼清净，化是指化身，眼是波耶。我们化身的本体同是波耶的智慧，一向都被这个第六式的想象同埋第七式的情所蒙蔽，因此呢，唔系俗都变成俗，唔系暗都变成暗。而家因为你能够修呢个一心三供嘅功德啊，将呢个六根嘅结解除咗，六根就清净。六根清净呢，原本具足嘅法眼啊，就可以清净无碍。若果由呢度啊，进一步再去修行，由呢个共行嘅一心心共进入相似分正究竟一心心共，咁就可以破无明正法生，将法嘅境界同自己嘅境界一样一样。呢个时候啊，法就在你心中，你心中你的心就是法，即心是法，这个法不离你的心，你的心就是法。这个时候为什么不会成为无常之国呢？这里呢，法呢是解答阿能的问题。讲到这里刚刚讲完第四卷，讲了四个二，讲了第四卷，咁仲有呢部经有十卷吓，十卷咧可能咧仲要五个月，唔需要六个月啦。下边嗰啲咧长啲，短啲。下边啲经咧冇咁深噶啦。哦，讲完呢度咧，咁啊阿能明白啦。哦，明白哦，原来咁样弃呢个生灭，守呢个真相就马上成化咁。咁嘅时候我点样去弃咧？点样去修咧？咁佛话哦，从六根去修咯咁。於是呢就講呢個六根，講完六根之後呢，邊一根最好啊，就選擇六根之中，選擇一根，選擇圓通，選擇圓通好聽啦，25個都是故事，晚晚都有故事聽啦。咁選擇圓通之後就要修啦，點樣修啊，咁就由呢個持戒修定就產生智慧。哦，咁啊，容易好多。然后咧讲五十重音魔呢部经咧，第一就系讲三谛理，空不空，空不空，三二类众生，我哋每个众生都具足噶。咁点解有众生有法嘅分别咧？就因为我哋众生迷咗三谛理，所以迷真就作妄。咁我哋如果能够反妄咧，就归执。啊，好容易咁样。就是众生扑过来，众生反过来就是成佛。只要你明白，只要你肯做，如果不明白不肯做呢，那没得说啊。我讲过，举个例给你听下，是事实来的，顺便教下你做医生。有一次我企上张凳，那呢就跌了下来，跌咗落嚟咧，好似系过年嘅时候，啱啱呢度咧就冚咗落嗰张餐台嘅角，哦，痛得紧要啊，呼吸都唔得。呢个时候又忙又过年，又唔知道初初去美国唔知道边度有铁打医生嘅，点算咧咁？有个义工八姨婆坐度，系佛师我教你啦，两个鸡蛋白。三匙羹面粉，三匙羹黄芝子粉，一搅，俾啲酒，俾啲醋，一搅，敷佢就好啦。OK， 冇药嗰阵时冇医生冇嘢，唯有信啦。一服唔痛啦，第二服消肿啦，第三服舔尾啦，吓跌倒。受伤好得，等到我细佬的太太咧跌倒咧，我话俾听，佢唔肯用，即系等于法咧，佢觉悟咗，一念不觉生生世境界为缘觉长乐，就话俾我哋听，我哋知道迷真起妄， 如果你肯粉蒙归真，弃生灭，守真相，你就是圣法。你肯这样做很容易啫。第一个你不明白，第二个你不肯相信，没得说咯，是吧？所以呢，有很多事的事，有很多人呢都喜欢别人快试试，你脚痛啊，头痛啊，吃什么啊，吃什么啊，吃什么啊，因为很多时候又信，有时候又不信。如果信呢，个个叫你吃什么你都吃呢，就真的吃死。但有时候不信呢，失了这个机会了。所以就要自己考虑一下，譬如他叫我黄珠子，没杀生的，两个鸡蛋白都不是杀生啊，不妨又不是吃啊，吃下去都说怕中毒啫，敷下啫嘛，试下咯。如果真的敷下去不舒服呢，怎么即刻你走咯，即是佛教你弃生灭，守真相，试下咯，试下弃生灭咯，你试下不妨啊。你说我真的不要应酬那么多，我不要搞那么多东西，我看看我这排身体好不好，试一下嘛，可以喔，继续下去，即是今晚你回去试一下，看看个妄想，看得不得，可不可以控制妄想，可以喔，那猛猛打坐咯，猛猛坐下去咯，很快就成佛，是吧？ OK， 今晚不要回去发梦了，今晚回去呢是降伏妄想。